可能和韩式啊这一类新兴的不太一样 啊，不太一样哈。 嗯， 那孟娇，你也是一位资深的花艺师啊。 嗯， 经常会自己兴致来了插一束花吗？ 是的。 你喜欢什么风格的？ 我是比较喜欢它的自然风。嗯，会选择不同的草花，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 草花。 对，荷兰叫做草花和杂花，就是比较夏季的花朵。 哦，像雏菊就是一个典型的，是吧？ 对对， 就是很自然的， 自然风的， 带着一种质朴的乡间气息的感觉， 是 吧？是 的， 嗯 嗯，或者是像加入一个比较有意思，就是芦苇这种花材， 哦， 就是很漂亮，很有生活感， 又很质朴， 对， 又很有那种大自然的那种真实大自然的感觉哈。 是的， 那这种风格在荷兰是很流行的吗？ 现在也是很流行，大家喜欢这种自然风，而且像有些朋友自己家里有花园的， 嗯嗯， 他们也会将那个花剪下来， 嗯， 然后自己插一束很自然风的一个花束。 哦，自产自插，自己来欣赏。 是的。 哦，好，那像这样一束花哈， 嗯， 如果你摆好之后，你插好之后，它的一个保存期大概有多少天呢？ 嗯，荷兰的花的话，它的保存时间比较长， 嗯， 是因为它从第一步花卉种植和剪切上，它就非常注意冷链和保水的这个关键点， 嗯， 所以在整条链下它花卉的保持度是非常好的。 嗯， 一般的话能达到1到2周的时间。然后之后的话可能会分享重点会放在花卉的内容分享上， 嗯， 像我现在的话就会写一些公众号， 嗯， 然后 Bloomy Bloom 就是用于给大家讲一些真正的花艺知识， 嗯， 比如说现在国内种植的玫瑰，其实它的国产的玫瑰都是月季， 嗯， 这一些知识大家可能之前是不知道的， 嗯， 然后比如说有意思的像前一段时间介绍的铃兰花，我现在写了一个花艺的公众号叫 Bloomy Bloom， 嗯， 是用来专门分享关于花卉类的专业知识，然后其中会包含一些关于有意思的花的花语和， 嗯， 和中国文化的一个联系， 嗯， 然后举例来说比如说像之前我分享的关于小铃兰，然后它这个花束它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这个铃兰去作为结婚的一个花束， 嗯， 因为它本身具有香气， 嗯， 在古代的欧洲他们结婚的时候是为了驱散身上的味道， 嗯， 有这么一个作用。而且你看到皇室他们特别喜欢用铃兰，它比较高贵典雅。前段时间那个明星结婚双宋结婚，宋慧乔和宋仲基他们当时就选择了小铃兰。 嗯，啊，那这些关于花卉的专业文章哈，我想肯定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启发哈。 嗯， 能不能说说你的这个专业公众号里面最受欢迎的几篇文章是什么内容呢？ 最受欢迎第一个是那个铃兰， 嗯， 因为当时写完没多久，就是双宋结婚，他们选择了这个花作为他们的手捧，大家非常喜欢这个花，然后当时也是造成了荷兰农场的一个轰动，就是看到这个明星结婚用这个花束以后，基本上把荷兰的铃兰都买断了 啊，都进口了吗？ 对，都是从荷兰出口到了中国。 哦， 很多人选择结婚都会选择这个花作为他的手捧。 嗯， 当时那一个月的时间都属于断货的一个状态。 嗯， 这个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其次呢，就是关于彩虹玫瑰的介绍。 嗯， 因为大家就很好奇这个七彩玫瑰到底是怎么来的。 嗯， 然后它是通过一个特殊的工艺来染色， 嗯， 和传统呢你直接把花的花头扎在染料里是不同的。 嗯， 它能达到每一瓣的花瓣不同，颜色不一样。还有就是关于各种特别有意思，比如说叫图葵这种花， 嗯， 大家见的比较少，它分为重瓣单瓣，然后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内容可以给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公众号， 嗯， 或者搜微博 Bloomy Bloom 也是可以的。 嗯，Bloomy Bloomy 英文的公众号吗？英文的名字吗？ Bloomy 是个英文， 嗯， 然后它是讲繁荣的意思， 嗯， Bloom 是荷兰语花的意思， 嗯， 就是正好叠在一起就是繁荣的花的意思。 嗯，好，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找一找田孟娇的这个公众号哈。 嗯， 相信可以获得很多关于花卉的这些有意思的知识。 嗯。